心长腿，字典里没春天。

只想唱着一首老情歌，让往事回荡在四周。那时到如今已无所可求，这是我仅有的寄托。人说情歌总是老天涯海角忘不了，我说情人却是老的好，曾经沧海桑田

成一条桥，终点却是我。苦要竟如此难熬，每分每秒，我找不到，我到不了你所谓的将来的美好，我什么都不要，知不知道？若你懂我这一秒，我想看到我在寻找那所谓的爱情的美好，我静静的依靠，静静守牢。 自己的缘分，如果爱要 笑声和我对视，爱若让人欢笑尽，只因此生此情有你。